天的南。 活佛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万。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 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想法吓不吓人呢？那事实上呢，就是我们正在越来越长寿，至少人类的平均年龄是在往后延的。随着你们认为最早可以在什么时候退休？答案是80岁。当然前提是活到100岁啊。当然长寿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去工作和生活？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要连线这本书的编辑梅凯，请他来分享一下书里的。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梅凯你好， 香楼你好，我和人们的生涯规划，在这个背景之下来谈论这个问题，所以他一方面是在谈论欧美国家现在面临的养老。 我们应该基于长寿这样的一个背景来思考这些问题呢？ 书里边他开篇讲到的一个背景，他就是说过去有突破过这个，偶尔有一些长寿的，但是没有突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把那个传染病攻克了。就是因为疫苗，还有对于老年之后容易发生的疾病，但现在这种医学的改进和教育的提升，就把这个就是慢慢的正在攻克，包括今年诺贝尔他的预测就是 现在出生的人，也就是说二十一世纪初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活到一百岁的概率是50%，也就是说， 给你的触动是比较大的。 案例其实书里面它整个就是用这种案例的研究方法在进行讲述，虽然是。各自在这种长寿的背景之下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他用这种案例的方法在讲述，比如说这个40后，过了40年积攒了养老金和就是一些储蓄，然后度过最后的10年左右的退休的时间，这是他们的度过的方法。然后会有一个新的挣扎，然后呢，书里面最多讲的是这个90后的这个人。90后的人，他所要经历的就是和前面两代人 是在2050年，而那个时候，如果严重的话呢，每三个人就有一个老人，那么他可能还要为自己未来的这个生存而继续努力工作。 他讲的是8大国家的情况，其实发展中国家比他们更严重，一个就是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因为养老金它是需要有不停的有新生的劳动力。就是8大国家的劳动力跟不上，所以这些人他们要么选择延迟退休，要么就是缩减这个养老金，这样的话对于养老来说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就是叫三阶段，书面就叫三阶段人生。前20年我们受教育，然后呢，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知识，我们所拥有的学历，还拥有的社保、福利之类的，是为了满足我们接下来20年的这个退休的生涯。所以，这么三步走的这种人生规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些决定差不多都是在18到30岁，比如说恋爱、结婚，还有买房子、车子，然后家庭稳定、事业开始。重要的决定你放在18到30岁之间，是根本无法应对将来的这种趋势的，所以人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需要延迟。无形资产，就是这个时间是用来积攒无形资产的。因为未来的一种趋势是，比如说劳动力市场，它就它不需要用这个高成本来代替，所以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这种也会存在，但是中间大部分的比如是去 积攒钱，积攒赶紧买房子。其实你应该更多积攒是那种社交能力，还有你的人脉圈子。关于这个多阶段人生还有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这两个观点我觉得是非常有触动的。 嗯，特别是你刚才谈到的第二个观点啊，应该是打破了明确的指引。 是有的。因为这个作者本身他们就是在全球各地的给很多政府和这种用一种契约精神来建立互相之间的信任，然后将来在他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在其他的行业当中工作的时候，他可以通过就必须在这方面的不管是技能还是创意还是个人的这些，就是个人你必须通过终身的学习不停地更新自己的这种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那个行业细分还有这种行业的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了，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东西完全是不够用的，你必须从那 你觉得书里提到的这些观点在你身边所接触的朋友当中，不管是多大年纪的人，有这种想法的人多吗？ 有，我的设计师正在做产品的。然后呢他回来之后，现在就是上个月刚刚回来，现在是在四川那边待业，他也不急着先找工作。稳定的工作，然后赶紧结婚生小孩，然后好好的积攒一笔财富。其实他现在不算是特别有钱，但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我觉得这种 是85年以后出生的吧，是吧？刚过30，这种年轻的朋友，他们更不走寻常路。那回到这本书的， 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才能够去应对将来，不能只是想着眼前的固定的生活。然后还有一类人，我觉得就是已经到了中年的。以及将来所要面临的一切，结果发现50岁其实只相当于人生才过了一半，过了一半而已，接下来50岁是有很多还可以像年轻人一样创业，包括现在流行的老年大学还有其他的关于老年的产业，关于养老的这个产业，其实是会成为将来的一个真的，你想让接下来50年不像过去那样死板，或者说你过去确实很精彩，你想继续维持这种精彩， 就必须 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变量。但是我想拥有这种思维的人应该会活得越来越年轻，那就是与时代啊，与自己的身体都 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长寿这个礼物。 嗯， 作者很明确的说，不是，因为长寿会带来，其实只会带来更大的贫富分化。 是的，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学者他就专门就这块研究过，讲到现在的农村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 嗯， 而且都是在50岁左右，就是念层面怎么样去更新，其实这是一个整个更全局的一种工作，就不只是一个单独的社保问题。 嗯嗯， 这是想不 越长，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和我们一起相伴的时间越来越久的前提下，真的是好好要计划一下未来的工作和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258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 代替药品。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尝 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会相当多元化，这些选择反映了他们的个人喜好和情境。面对这种多样性，指定方法是无益的。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他也想着像老前辈一样过一个三阶段的人生啊，学习、工作、退休。但如果他在20岁一个为各种客户提供后台信息技术服务的团队里面工作，他开始偿还债务，但是还没有准备买房子，他的资产依然是。150人，他现在呢和一个12个人的团队在一起工作，团队当中的一些人呢还在公司的一些分支机构工作，领导家人有影响，他每个星期呢都要离家2-3天。当他在这家零售公司工作的时候啊，他是逐步的在提升的。时间来到了2010年，当时的世界呢还是处在2008年银行业崩溃的压力之下，因为是金融危机嘛，所以很多公司都决定已经不存钱了，而且呢可能还需要把房子做一些抵押来偿还家里的一些开销。时间来到2012年，情况一个机会，这个公司呢离他们家有400英里，400英里比到天津还远。那么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时间不等人呐，形势也不等人。话说，时间来到了2021年，后面的故事就是作者虚拟的，当然也是基于现在正在他的财务状况，但是他还是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50%的养老金。另外，他发现他所在的国家的养老金被削减了，而且 但是后面的公司呢减少了这些款项的支出，所以他的钱可能也不太够。由于缺乏对学习和教育的大力投资，当然这种情况呢是作者以过去的情况为依据做出的假设。那么在这种情境下呢，即便那个 SPG 公司工作呢已经没有太多的价值了，也没有办法让他获得更高的薪水，但是他想我还得钱呢虽然不多，他也教不了学生特别渴望的一些热点的东西，但是呢他还是做的一丝不苟，所以学生也比较喜欢。教书薪水虽然比以前少，但是他觉得自己能够找到更被人利用的价值，更受人欣赏的这种地位，别晚会，所以他就是很平静的啊，走完他从企业到大学再到退休的这段生活。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健身呢，所以对于他的这种关系来说是有正向的作用的，但是对于其他方面用处在吉米45岁的时候呢，他发现他自己必须要做一些改变，他意识到他提前退休呢可能会让他的钱用来学习，虽然很难，但是呢让他得到更大的提升，而且呢他拿到了业内的一个知名的证书，他每年呢都会给他10天的时间去让他选择他要参加的一些发展的项目，所以每年呢他都对自己那这些不断的投资呢也给他带来了回报，他非常喜欢他的工作。那在此之后呢他又会像以前一样仔细的考虑8年。不知道听众朋友您会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离开你原来服务了很长的成为了一个企业家，这种现象在我们身边其实还是不少见的。不管怎么说呢，大家更应当思考终身的工作和学习，怎么去面对和迎接这个社会的挑战。在上半段我们的连线嘉宾说了，未来留给大家的工作呢，那种重复 在书里啊，作者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平衡我们拥有的各种资产啊，这种资产不是你的储蓄啊、股票。获得的知识啊，你学习的知识。那么什么是活力资产呢？就是你的关系和人的关系，你的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尽管未来老龄化的程度会加大，也许我们存的钱不够，但是不要为了活着而活着。做他也不是说一定要为了拥有一定的养老金而勉强的去干很多的事情，其实那样的话呢，他自己也找不到快乐。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用它来种什么？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 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 我叫普通翠鸟，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我是人们最和艳翠蓝色的戏班，我还有一个外号叫鱼狗，因为我们普通翠鸟常常直挺地停息在进水的低枝，或漫长的岁月也不会褪色。这种工艺叫做点翠。清末民初是点翠流行的巅峰时期，民间妇女无不以拥有点翠如今我们是国家保护动物，我们的羽毛自然也就不允许进入生产制作市场，所以呢，现在人们多采用仿点翠工艺来重。